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三章疯眼汉穆迪第三十一集。 第二天早晨，风暴停息了，不过礼堂的天花板上仍然一片愁云惨雾。哈利、罗恩和赫敏一边吃早饭，一边研究这学期的课程表，他们的头顶上空翻滚着大团大团青灰色的浓云。在同一张桌上，弗雷德、乔治和李乔丹与他们隔着几个座位，正在讨论用什么神奇的法子使自己年龄变大，然后蒙混过关参加三强争霸赛。 今天倒不错，整个上午都在户外。 罗恩的手指划过课程表说道， 草药课和赫奇帕奇的学生一起上，保护神奇动物课，倒霉，又和斯莱特林一起。唉，今天下午有两节占卜课。 哈利低着头叹了口气，占卜课是除魔药课外他最不喜欢的科目。特里劳尼教授总是预言说哈利快要死了，这使他感到特别烦恼。 你就应该像我一样放弃这门课，不是吗？ 赫敏一边往他的面包片上涂黄油，一边轻快地说， 然后可以上一门更有学问的课，比如算术占卜。 我发现你又开始吃东西了。 罗恩看着赫敏又往面包片上涂抹大量的果酱说道， 我已经想明白了，可以用更好的办法表明对小精灵权益的立场。 赫敏高傲地说， 是啊，而且你也饿坏了。 罗恩嬉皮笑脸地说。就在这时，头顶上突然传来一阵瑟瑟的声音，一百只猫头鹰从敞开的窗口飞进来，给大家捎来了早上的邮件。哈利本能地抬起头，然而在一大堆棕色和灰色之间看不见丝毫白色的影子。猫头鹰们在桌子上方盘旋，寻找信件和包裹的接收人。一只黄褐色的大猫头鹰朝纳威·隆巴顿这边落下来，把一个包裹扔到他的膝盖上。纳威几乎每次收拾行李都丢三落四。在礼堂的另一边，德拉科马尔福的雕鸮降落在他肩膀上，看样子又从家里给他带来了糖果蛋糕。哈利竭力摆脱内心沉甸甸的失望感，埋下头去继续喝粥。难道海德威出了意外，小天狼星没有收到他的信？哈利一直心事重重，当同学们走过潮湿的菜地来到三号温室时，他还是愁眉不展。不过他终于回过神来了，因为斯普劳特教授给全班同学看一种植物。哈利还没见过这么丑陋的东西呢，实际上它们不像植物，倒更像是黑黢黢黏糊糊的大鼻涕虫，笔直地从土壤里冒出来，而且一个个都在微微蠕动，身上还有许多闪闪发亮的大鼓包，里面似乎都是液体。 巴波快听， 斯普劳特教授欢快地告诉大家， 需要用手去挤，你们要收集它的脓液。 什么？ 西莫·斐尼甘用厌恶的口气问道。 脓液，斐尼甘，脓液， 斯普劳特教授说， 它有极高的价值，千万不要浪费。听着，你们要把脓液收集到这些瓶子里，戴上你们的龙皮手套，未经稀释的巴波快晶脓液会对皮肤造成不同寻常的伤害。 挤快晶的过程令人恶心，却也使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每当一个鼓包被挤破时，都会喷出一大股粘稠的黄绿色液体，并发出一种刺鼻的汽油味。他们按照斯普劳特教授的吩咐，把这些液体收集在瓶子里，到了快下课时已经收集了好几瓶。 这下庞弗雷女士该高兴了， 斯普劳特教授用塞子堵住最后一个瓶子说道， 巴波快晶的脓液是治疗顽固性粉刺的最好药物，这样就可以阻止学生用过激手段去除他们的青春痘了。 比如可怜的艾罗伊斯米德根， 赫奇帕奇的学生汉娜艾伯压低声音说， 他想用咒语把青春痘去掉。 傻姑娘， 斯普劳特教授摇了摇头说道， 不过庞弗雷女士最后替他把鼻子又安上去了。 一阵低沉浑厚的钟声越过潮湿的场地从城堡传来，下课了，同学们纷纷散去。 赫奇帕奇的学生走上石阶去上变形课，格兰芬多的学生去往另一个方向，顺着缓缓下坡的草坪走向近邻边缘的海格的小屋。海格站在小屋门外，一只手牵着他那条巨大的猎狗牙牙的颈圈，他脚边的地上放着几只敞开的木箱，牙牙呜呜叫着，使劲儿地挣着项圈，似乎想仔细调查一下箱子里的东西。他们走近时，一种很奇怪的咔啦咔啦声传入耳中，贱货还有微弱的爆炸声。 上午好， 海格说，朝哈利、罗恩和赫敏露出了微笑。 最好等一等斯莱特林的同学们，他们肯定不想错过这个炸尾螺。 再说一遍， 罗恩说。海格指了指脚边的箱子。 恶心！ 拉文德布朗尖叫一声，向后跳了几步。恶心一词正好也概括了哈利对这种炸尾螺的印象，他们活像是变了形去了壳的大龙虾，白灰灰黏糊糊的，模样非常可怕，许多只脚横七竖八地伸出来，看不见脑袋在哪里。每只箱子里大约有100条，每条都有6英寸左右，互相叠在一起爬来爬去，昏头昏脑地撞在箱子壁上。他们还发出一股非常强烈的臭鱼烂虾的气味，时不时的一条炸尾螺的尾部会射出一些火花，然后随着啪的一声轻响，炸尾螺就会向前推进几英寸。 刚刚孵出来的， 海格骄傲地说， 你们可以亲自把它们养大，我们可以搞一个课题什么的。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们养大？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斯莱特林的学生来了，刚才说话的是德拉特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痴痴地笑着，对他的话表示赞赏。海格似乎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我的意思是，他们能做什么？ 马尔福问。 他们有什么用？ 海格张着嘴巴，似乎在拼命思索。停了几秒钟后，他粗声粗气地说： 那是下一节课的内容，马尔福。你们今天只管喂他们。好了，要试着喂他们吃几种不同的东西。我以前没有养过炸尾螺，也拿不准他们喜欢吃什么。我准备了蚂蚁蛋、青蛙干和脆青蛇，每样都拿一点试试，看他们吃不吃。 先是快精的农业，现在又是这个。 西莫嘟哝道。哈利、罗恩和赫敏完全是出于对海格的深厚感情，才抓起一把把滑腻腻的青蛙干放到箱子里去引诱炸尾螺。哈利不禁怀疑整个这件事都毫无意义，因为炸尾螺似乎根本没有嘴巴。大约10分钟后，迪安·托马斯惨叫一声， 他弄疼我了。 海格赶紧走到迪安身边，神色有些慌张。 他的尾巴爆炸了， 迪安气呼呼地说，给海格看他手上被烧伤的一块。 哦，是啊，他们炸响时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海格点着头说道。 恶心！ 拉文德布朗又抱怨开了。 真恶心！海格，他身上尖尖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有的身上有刺。 海格兴奋地说。拉文德赶紧把手从箱子边缩了回去。 我猜想那些带刺的是公的，母的肚子上有吸盘一样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大概会吸血。 啊，我当然明白为什么要想办法让他们活着了。 马尔福讽刺地说。 又能烧人，又能蜇人，还能咬人，这样的宠物谁不想要呢？ 他们的模样不太中看，并不意味着没有用处。 赫敏反驳道。 火龙血具有神奇的功效，可是你愿意养一条火龙作为宠物吗？啊！ 哈利和罗恩朝海格咧嘴笑了，海格也从毛蓬蓬的胡子后面偷偷朝他们笑了笑。海格最大的愿望就是养一条宠物火龙，这一点哈利、罗恩和赫敏太了解了。他们上1年级的时候，海格养过一条火龙，但只养了很短一段时间。那是一条名叫诺伯的凶狠的挪威脊背龙。海格专门喜欢庞大凶狠的动物，越危险越好。 还好，至少这些炸尾螺还很小， 一小时后，他们返回城堡吃午饭时，罗恩说道： 他们现在很小。 赫敏用一种恼怒的声音说： 可是一旦海格弄清他们爱吃什么，我猜他们一下子就会变成六英尺长。 可是如果最后发现他们能治疗晕船什么的，就没有关系了，对吧？ 罗恩说，一边俏皮地朝赫敏笑着。 你心里很清楚，我刚才那么说只是为了堵住马尔夫的嘴。 赫敏说， 实际上我认为马尔夫说的对，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炸尾螺向我们发起进攻前就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他们在格兰芬多的餐桌旁坐下，吃起了羊排和土豆。赫敏狼吞虎咽，吃得飞快。哈利和罗恩惊奇地望着他。 哦，这就是你对小精灵权益的新立场？ 罗恩问。 你想把自己撑得呕吐吗？ 不是， 赫敏说，嘴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豆芽，但还是尽量端起架子，高傲地说： 我只是想去图书馆。 什么？ 罗恩不敢相信地说。 赫敏，这是开学的第一天呢，还没有布置家庭作业呢。 赫敏耸了耸肩膀，继续风卷残云地吃着，就好像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似的。然后他一跃而起，说了一句： 晚饭见， 就撒腿跑走了。下午上课的铃响了，哈利和罗恩向北塔楼走去。就在一道很窄的螺旋楼梯的顶部，有一架银色的活梯通向天花板上的一扇活板门，那就是特里劳尼教授住的地方。他们来到活梯顶上，一股从火上发出的熟悉的甜香气味扑鼻而来。这里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圆形的房间里点了许多盏灯，灯上都遮着围巾和披巾，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种朦朦胧胧的红光中。哈利和罗恩穿过房间里乱糟糟的一大堆印花布座椅和蒲团，在原来的那张小圆桌旁坐了下来。 你们好。 哈利身后突然传来特里劳尼教授虚无缥缈的空灵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特里劳尼教授是一个很瘦的女人，戴着一副巨大的眼镜，使两只眼睛在她的那张瘦脸上大得吓人。此刻她正低头盯着哈利，脸上带着悲哀的表情。她每次看见哈利都是这种表情。她身上的一串串念珠、项链、手镯和往常一样在火光下闪闪发亮。 你有心事，我亲爱的。 她悲戚戚地对哈利说。 我的天幕穿透你勇敢的脸，看到了你内心烦躁不安的灵魂。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我看到你前面的日子充满艰辛，非常艰难。我担心你害怕的东西真的会到来，也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快。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最后变得耳语一般。罗恩朝哈利翻了翻眼睛，哈利面无表情地望着他。特里劳尼教授轻飘飘地从他们身边掠过，坐在炉火前一把很大的高背扶手椅上，面对着全班同学。拉文德布朗和帕瓦蒂佩蒂尔特别崇拜特里劳尼教授，都坐在离他很近的蒲团上。 亲爱的，我们应该来研究星星了， 特里劳尼教授说。 行星的运动及其所显示的神秘征兆，只有那些懂得天际舞蹈的舞步规则的人才能参透其中奥秘。人类命运可以通过行星的辐射光来破译，这些光互相交融。 然而哈利的思绪飘到了别处，发出香味的炉火总是使他感到昏昏欲睡。特里劳尼教授翻来覆去地念到那些算命的话，从来没有真正把他吸引住。不过他忍不住想起他刚才对自己说的话： 我担心你害怕的东西真的会到来。 赫敏说得对，哈利烦躁地想，特里劳尼教授其实是一个老骗子，他眼下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最多只是有些担心小天狼星被抓。可是特里劳尼教授能知道什么？哈利早就得出结论，他那一套算命的伎俩 充其量只是侥幸的猜测和一些装神弄鬼的花招。不过上学期结束时倒有些例外，他预言说伏地魔还会卷土重来。当哈利向邓布利多描绘当时的情景时，就连邓布利多本人也说，他认为特里劳尼教授的那种催眠状态不是假装的。 哈利， 罗恩低声说， 怎么了？ 哈利环顾四周，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盯着他，他赶紧坐直身子。由于房间里太热，而且脑子在胡思乱想，他刚才差点睡着了。 亲爱的，我刚才在说你出生的时候显然受到土星的不祥影响。 特里劳尼教授说，语气里带着淡淡的不满，因为哈利显然没有专心听他讲课。 对不起，受到什么？ 哈利问。 土星，亲爱的土星。 特里劳尼教授说。看到哈利听了这个消息无动于衷，他的语气明显有些恼怒。 我刚才说，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土星肯定在天空中占统治地位。你的黑头发，你瘦削的体型，还有你在襁褓中就失去父母。我可以断言，亲爱的，你出生在冬天吧？ 不是， 哈利说， 我的生日是在七月。 罗恩忍不住要笑，但赶紧把笑声变成一阵干咳。半小时后，特里劳尼教授发给每人一张复杂的圆形图表，要他们在上面填写自己出生时的行星位置。这项工作枯燥乏味，需要计算许多繁琐的时间和角度。 我这里有两颗海王星。 这肯定不对，是吗？哎呀！ 罗恩模仿特里劳尼教授悄声细气、神秘兮兮的口吻说道： 当天空中出现两颗海王星时，肯定预示着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人儿要出生了，哈利。 西莫和迪安在旁边画图，听了这话咯咯地大笑起来。不过他们的笑声还不足以盖过拉文德布朗兴奋的尖叫。 哦，教授，快看，我想我有一颗没有相位的行星。哎呀，这是什么星啊，教授？ 是天王星，亲爱的。 特里劳尼教授低头看着图表，说道： 可以也让我看一眼天王星吗，拉文德？ 罗恩说。真是倒霉，特里劳尼教授听见了他的话。也许正因为这个，他在下课前给他们布置了那么多家庭作业。 参照你们各自的图表，详细分析下个月将对你们产生影响的行星运行方式。 他严厉地说，声音不像平时那个空灵虚幻的他，倒更像麦格教授了。 下星期一必须交上来，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脱。 讨厌的老蝙蝠。 他们融入下楼的人流，回礼堂吃饭时，罗恩恨恨地说， 整个周末都要搭进去了，这 一大堆家庭作业。 赫敏从后面赶上他们，兴高采烈地问， 维克多教授什么作业都没留？ 维克多教授太好了。 罗恩心情沉重地说，